净空老法师总结海贤老和尚表法的意义。一，海贤老和尚给我们做出修行人的最好榜样。他一生老实专念一句佛号，没有涉猎其他法门。一句佛号就是十方三世一切诸佛的总名号。念阿弥陀佛就是念一切诸佛，一切诸佛所说的一切经教全在这一句佛号中。念阿弥陀佛得佛力加持，心地清净，健康长寿。112岁自己照顾自己，精神体力跟年轻人一样，一生持戒念佛，无量寿经上所说的他全做到了。看到他的表法，学佛的人心就定了，信愿念佛求生净土，必定得生圆满无上菩提，真正不可思议。二，老和尚的表法给我们证明，第一，下莲居老居士的汇集本是正确的，不应该怀疑。第二，黄念祖老居士的集注也是正确的，是正法。第三，肯定我们这二三十年弘扬汇集本，依照这个本子来学习没有错。我们学习《大乘无量寿经科注》第三回圆满，海贤老和尚92年的表法给我们做最后的总结。无量寿经是世尊跟莲公大士为我们示转劝转，黄念祖老居士的注解是劝转，海贤老和尚是做正转。三转法轮都在我们面前，我们能不信吗？三，老和尚为我们末法时期，在斗争坚固的时代，开辟一条往生极乐世界的大道，就是一句阿弥陀佛，万缘放下，一个人默默地认真苦修，心里清净、平等、自在，帮助一些苦难众生。他真有智慧，真有定功，什么都知道，但是不说。吃苦耐劳，忍人所不能忍，从事农耕，自给自足，名闻利养一点都不沾，所以没有人干扰，没有嫉妒障碍。海贤老和尚的光碟要天天看，每天看三遍，一年看上1000遍，每天念10000声佛号，确实能坚固我们的道心、信心、愿心，决定消罪业，决定往生净土。老和尚最后的法表完，阿弥陀佛就接引他往生了。他把这个使命交给我们，我们要继续表法，如法修行，要做出念佛人的好样子给世间人看。